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伯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月月。那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如果呢大家是想要看一看我们嘉宾的风采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了，体验982的全媒体平台可视化系统。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花椒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 对，每天都是喜庆的日子。 对，因为这几天大家天天都感觉在过节一样。就是我们俩今天心情也很不错，因为我们俩终于说被这个一群小鲜肉和小花碾压了之后，我们俩终于可以有发言权了。 今天我们变成了主宰了是吗？ 对，我们俩今天可以就是对主宰整场节目。 对对对， 我们俩想说啥就说啥。 对对对， 我们俩今天可以好好的为彼此推荐推荐，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节目哈。 对，因为本周啊，我们来了很多很多四位哈，非常优质的，颜值也很高，很有故事的小鲜肉们哈。他们都是大一新生，也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大学生活、关于自己的友情、爱情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今天也是趁着这股大家还没有开班的这种愉悦的心情，咱们赶紧盘点一下。如果大家说哪一期，哎呀，感觉哪一期这个嘉宾我很喜欢，可是有点错过了。那么今天是弥补这种遗憾的一种方法了。 哎，没错哈，共同来目睹一下这些小鲜肉们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当然，如果要是大家现在觉得哎哪位嘉宾觉得对他蛮有兴趣，想要交一个朋友的话，也不妨通过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的联系方式跟他们取得联系。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咱们就长话短说，就开始盘点好不好？咱们的10月2号来到的是我们的钱笑涵啊，也就是我们的周一的这位嘉宾啊，这是一个和名字一样爱笑的姑娘，一笑这个眼睛就眯眯的，像月牙一样。 笑涵 是，而且这个姑娘她是生在南方，长在北方，所以说南北的性格兼具。 同时啊，我记得那天你跟大总你们俩一直在聊，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哎，没错，这也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哈，就是当时他跟大总一直都在拉仇恨，为什么？两个人都在说自己在假期当中就是吃不胖的那种类型，就是本来是想让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平时控制体重、控制体型的一些妙招哈，结果呢，发现求问失败了， 月月受伤， 对我自己在这边这个啊。算自己的心理阴影面积，反正他们 国庆刚开始，月月就开始天天哭。 对啊，对啊，所以也是印象最深刻嘛。你看笑涵，她就说自己的饭量特别小，所以说也是很爱吃的一个姑娘哈。 对， 然后但是就是长不胖。 我觉得我这两天我是真的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又肥了一点。 哎，是吗？ 咱们俩是一类的，不会就是我原小时候以为哈，就是我说我身上有两大优点，你们没法比。我说怎么晒都不黑，怎么吃都不胖。可是后来发现，年少的我太无知了，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幸亏你跟我是一类哈，我突然又发现了自己另外一个点，怎么晒一晒就胖。来，给你发。 还是要好好对自己，对不对？ 嗯，对啊，对啊。 来，从今天开始，咱们俩这个开始夜跑。开始这个减肥，因为这个你说天天都在上节目，可是并没有瘦，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 嗯，对啊，向他们学习。嗯， 我们周二的这个姑娘啊，就是我们的10月3号来到的是一个暖心的小姐姐雨禾啊，我给她起了一个主题叫大明湖畔的暖心小姐姐。 嗯 啊，雨禾呢，我们都非常熟悉了这个名字，夏紫薇她妈。 啊，对啊，对啊， 对， 反正名字一下子就可以让人记住。 嗯。我发现其实这周来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四位嘉宾啊，四位小鲜肉，笑起来都很好看。 哇哦，这个是按照这个是否笑得好看去找的嘉宾是吗？ 是 我们这一周 今天咱们俩也是笑得都好看，所以咱们俩来主持。 对对对，我们笑得都好看，来笑一个， 笑一个，笑一个啊！ 对对对， 来笑涵他呢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而且那天真的是温暖了全场，因为他照顾人的方法是就是只要他方便。而且这个姑娘是不挑什么，就是我方不方便这种情况，就是几乎是你有求我必应的那种人。 嗯，特别的热心肠。 对对对。 而且就是好像她还说自己性格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对别人很暖，而且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愿意就是太多的麻烦别人，自己喜欢自己去承担，然后默默的去承担，这种也蛮叫人心疼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两个也是印象很深刻。 对。 但是其实还有一点啊，也是更加佩服她的一点，就是她未来的梦想，因为她年龄很小，希望自己长大之后，不是长大之后，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就是在明年是吧？ 对， 可以成为一名军人。 是的，我觉得当时我们俩就差点敬礼了。 对对对，超级感动的这样的一位嘉宾， 就是心里很敬佩一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的一个姑娘，可是胸怀大志，有一个成为军人的梦想，我觉得也是，在11的这个假期觉得非常的应景，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哎，没错， 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暖心小姐姐啊，我们的雨禾的联系方式，她的联系方式公布的是我们的 QQ， 大家记一下，是13353244391335324439，13353244439。感觉像打广告一样。 对， 接下来周三我们一个经常爱怼他的一个嘉宾也是来了我们5-6次了，每一次我们都发现越来越胖了。 哦， 其实他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大厨，然后他呢也会一些厨艺的技能，所以说是一个居家必备的一个小暖男。 哇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女生都觉得会做饭的男生才是最迷人的， 很加分。 对呀， 对 呀，非常加分。 对，但是我一般都想到说，在微博上很多人就分享图片说这个男朋友啊，就是穿着一个这个上身是光着膀子，然后八块腹肌、胸肌，然后带着一个那个小围裙哈。 啊，所以你说那个其实他们带的那个围裙上面有八块腹肌是吗？ 就是本身有八块。块腹肌那种，然后林茂估计就是一个大肚腩一块腹肌，然后他呢又是军训15天，平均一天胖一斤的频率，又胖了15斤。 哎，他这种体质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呐。这个体，这叫什么？对啊对啊，军训都能一天胖一斤。 对，你知道吃到最后，你知道那个他们的食堂的阿姨说什么吗？说要不要你直接去我们这儿来打工，就是你吃饭免费，然后我来教你厨艺那种。 天哪！ 食堂阿姨太喜欢他了， 也算是非常有自己的标签性了哈。 对，但是他这个人呢，还 有除了说厨艺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技能，比如说他会这个升级电脑，还有组装程序，维修电脑他都会 PS 啊，包括这个 Excel Word 都会。 哎，我觉得他已经斩获了这个这个秒杀各种女生的这种全部 技能， 不管是做饭也好，对对对，还有这种电脑的这种哈，就各种真的是太 对。除了说胖之外，他而且君君又黑了嘛，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两点之外，这个孩子没啥缺点啊、 嗯， 而且身高也很高，1.85米的高 哇，非常完美哈， 非常完美。 嗯， 就是我每次都说他，我说孩子能不能再瘦点，为了你找对象。 好，我吃点东西压压惊。 真的吗？你确定吗？ 啊，我是说他的话了。 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林茂的联系方式，以及公布的 QQ， 嗯， 14265520363，14265520363，那这是我们林茂小哥哥的联系方式了，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 QQ、 嗯、 来跟他取得联系， 或者跟他切磋一下厨艺。 是。刚说完吃，我们周四的这位嘉宾小轩，一个有点甜的姑娘，继续来把这个味蕾啊继续打开，因为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制作甜品的姑娘， 哇， 又是一个技能满满的姑娘哈。 嗯， 然后她呢是怎么说，有点甜，她是一个就是很真实，然后性格就是偏甜糯的那种性格， 甜糯， 对对对， 哇，好像一款甜品。 是，就是想到他，我那天就一直肚子在咕咕叫，一直在惦记那个甜品。 嗯， 对，然后他最擅长的是那个蔓越莓饼干， 哇， 嗯，还会做一些布丁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挺棒的。 嗯， 我听那个步骤，我就觉得。我白大 就是美食达人。 是 然后我特别想完成一个事情，就是把四号和五号两位嘉宾啊、嗯、我们的林茂还有小轩二位 再召集过来， 要不要，对对对，或者是说让他们两个互相认识一下。 他们俩是好朋友。 是吗？ 他们俩就是隔空互怼了一下。 哦， 隔空互怼。对对对， 我还说万一要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呢。、啊、 那只会越来越棒了。 好幸福的感觉啊。 是，我们俩是很羡慕了，就觉得我们俩是爱吃的、嗯、就假如两个有会做饭的，一个会做甜品，一个会做饭的人，我觉得那简直这个朋友圈就四个人在一起，就是简直是铁打的 F4 了，是不是？ 对啊对啊，有机会可以把他们二位一起请过来哈。 是的是的、嗯、我们也是非常的诚挚的欢迎我们各位优质的嘉宾能够再次回到博虎点秋香，我们当然也希望各位新的嘉宾如果想来到我们节目中交朋友的话、 嗯、 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啊，这个亲情已经是只能说是表达你的爱意了哈、 嗯、 就是友情和爱情，如果想要交一些好朋友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 嗯、 大家可以把您的简历，把您的一些想法发送到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我们会把您的消息及时的转到我们节目内部、 嗯、 尽快的安排大家赶快的来到我们节目中。 嗯，或者是说您在某一期当中，然后觉得这个小姑娘或者是小伙子啊，或者是帅哥美女的，觉得想跟他交一个朋友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哈，不管是通过直播的方式还是邮件的方式。 嗯 嗯， 好，我们刚刚说完了我们的小轩，接下来公布小轩的联系方式了。小轩的联系方式依然是 QQ， 大家记一下，10529258 69。 嗯， 10529258 69。 嗯，哎，这是小轩啊。那我们刚刚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在本周当中的四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鲜肉们哈，他们每个人真的是带着各自的特点和标签，都非常的优秀。 是的， 嗯， 我们今天也是先用一个盘点的方式进行了回顾，发现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和层次太丰富了。 嗯， 就是感觉好想念他们，好想让他们再回来给我们做甜品。 其实有一天，如果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啊，到时候把我们来过的我们博虎的所有嘉宾们啊，一起召唤过来，一起来开一个大 party， 可以在直播间。 哎，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嗯、 就是我们可以几层或者一波一波。 几层可还行？叠罗汉吗？ 叠罗汉，叠罗汉。嗯，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刚战神跟我们说晚上好，你也晚上好，也祝你中秋中秋已经过去了，国庆快乐啊。 嗯嗯。 啊，我们主持人仰帆还有我们的这个金刚战神啊，都为我们送来了铜城花灯。主持人仰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嗯、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 嗯， 刚刚我们进行了一周的优质嘉宾大盘点，我们觉得非常的有特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本周这个情感新闻大盘点了。 情感新闻、 是有点虐我俩哈、 嗯、 我们先看这个图片，大家就能看到、 哇，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跳水女神，我们的这个吴敏霞， 哇，大美女。 对、 嗯， 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羡慕，而且这个新郎啊， 是咱俩的校友，是传媒大学的。 哇，是师哥、 嗯、是的、哦、对，是大师哥。 哇塞、嗯、好幸 福。他叫这个张孝成，昨天也是在这个陕西的富平举行了一场非常热闹的中式婚礼、嗯、而且现场啊，像陈若琳啊等一些奥运冠军啊，也是吴敏霞的好朋友好闺蜜、嗯、来到现场做起了伴娘、 嗯、 现场也是非常的甜蜜。 哇， 说起了这个体育圈啊，昨天这个吴敏霞结婚确实是一件大事儿、啊、哈、 嗯、 而且最近啊，这个文娱圈文体圈确实有很多很虐的一些事情发生。 对啊对啊，好像之前是范爷吧，然后还有李晨、 哎、 就是一下子 求婚了。 对对对，求婚、嗯、然后后来反正是三喜临门，又得奖又求婚，然后还生日。 天烈。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新的作品哈，两个人真的是越来越甜蜜了。然后同时还有像吴敏霞体育圈的，还有各种各样、嗯、真的是好事频繁。 对。 嗯。 而且前段时间这个李荣浩哈也是在演唱会上狂吻了这个杨丞琳，也是被做成了表情包。但是虽然说这个表情包非常的有趣，但是更虐哈。还有是付辛博和颖儿也是领证了，也是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 嗯、 当然昨天还有一个让无数的女粉丝尖叫的一个事情是宁泽涛、 嗯、 昨天去做了这个就是伴郎。这个一米多的大长腿，然后穿着这个西装，然后小背头啊，可帅爆了，说纷纷都表示想嫁给他。 天哪，你这一提到这个名字，多少迷妹的心都化了。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在花椒平台上，我们 Season 还说还有排球的、 嗯、 是不是最近看来是喜事连连、 嗯、 而且在国庆节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也是一直在秀哈、啊 嗯、 就是觉得月月你觉得你的心情如何？ 我祝福他们。 随份 对，真的是就是不停的被罚钱。不过现在确实是一个结婚的热门时段哈，就是古代或者是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金九银十、 嗯、 反正就是九月十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 嗯、 然后天气也特别好，也特别适合出嫁婚娶等等哈，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日子。那也是非常祝福不管是自己的朋友们还是这些可能不相识，但是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受到他们幸福的这些人们。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再次表示祝福祝福啊、 嗯、 也非常的羡慕、 嗯、 当然我也今天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说过了这个十一国庆哈、 嗯、 就是不仅是旅游啊，你需要这个买礼物、 嗯、 还需要随份子、 嗯、 就看到自己的钱包啊需要被抢救被急救了。 对啊对啊，幸福账单越来越多，可 爱。希望改天我们都成为这个收受幸福的这个。 会的会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天的哈。 好，刚刚我们也是进行了一周的情感新闻大盘点、嗯、看到了的确这一周啊也是发生了很多非常的甜蜜也非常值得羡慕的一些这样的就是一些幸福的新闻。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少虐一下自己、 嗯、 来开始今天的互动情感话题。 好呀。 因为我们每周啊都会问嘉宾一些情感话题，就是发现嘉宾回答的非常的有意思、 嗯、 甚至说非常的出乎意料、 嗯、 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在今天盘点的时间为大家再放送一遍，看看我们俩、 嗯、 包括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嗯、 遇到这样的情感话题您会如何回答、 嗯、 好不好？ 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的那一头的你们哈、 嗯、 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抛问题，大家也可以自由的，对对对，接招、 嗯、 然后给我你们的答案。 是， 嗯， 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来到了1.3万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当然我们的金刚战神一直在为我们送铜春花灯，再次感谢你哈， 谢谢。 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情感话题就是如果和自己谈恋爱，最喜欢自己哪一点，最讨厌自己哪一点。月月，我觉得这个问题先问你吧。 我特别想把这个问题先抛给你。 先抛给我，咱俩就 自问自答。 好，那我先说我自己吧。 嗯， 我最喜欢自己，我比较细心，我会营造浪漫。我会制造浪漫、 哦、 我会主动制造浪漫的人。 嗯，细心是感受得到的、 嗯、 因为平时工作当中啊或者接触当中真的童哥张童是一个特别特别细心的人。 谢谢月月。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真的还是很贴心的。 你所以对这个表示认可。 对对对，非常认可的。 嗯、对。 嗯， 还有一个缺点的话，缺点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就是有点可能跟刚才的有点矛盾，就是我有的时候怕麻烦。 嗯、怕麻烦。 对。有的时候懒。 嗯 嗯，就懒癌犯了。 嗯，懒，估计是现在年轻人都有的吧，因为我也是这样，就是比较懒，这也是我刚刚想说的缺点，就是不满的那一点、 嗯。 然后最喜欢的那一点，可能就是觉得，我是比较暖心的，然后就比较乐观，特别爱笑。 嗯， 之前他们就说你节目当中总笑啊什么的， 嗯、 反正笑点比较低啦，泪点也比较低、 嗯， 然后就是比较乐观，可能是比较喜欢的。 哎，我觉得其实这样不只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其实一个笑容吧， 嗯、 我觉得可以化解很多的矛盾和误会。 嗯，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 让两个人感情变阳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对，然后我的缺点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能睡。 跟我差不多， 就是走哪 我就说懒，没有说那么透彻。 对对对， 就是自己特极其爱睡。 对，我也是特别懒的一个。 对，我但是我缺点既然说一直暴露，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可能说在遇到两个人发生分歧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会加剧这个误会。我可能是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想太多。我有的时候会偶尔会钻牛角尖。一旦钻进去，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的时候就可能无法挽回了。但是至今没太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觉得还是自己确实在做博虎的，已经从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正式开播，已经到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已经有四个多月过去，100多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情感故事。其实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自己情感逐渐变成熟和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让自己觉得自己的缺点该怎么样去改变，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确实啊，我们从大家的故事当中也是汲取到了能量，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你们的故事。 对，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和自己谈恋爱，最喜欢自己哪一点，最讨厌自己哪一点？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看到了，再次看到了迷失啊，我们的金刚战神杨帆啊，小伙都给我们送来了同城花灯啊，看来大家非常的热情，看来大家只送礼物也注意留言啊，看看有没有在这个评论区能够互相成为好朋友的，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接下来第二道问题说，如果说有时间想一个人去哪里，和父母去哪里，和朋友去哪里，和恋人去哪里，也是昨天我们问了小轩，小轩说，小轩的问题就是回答就是非常的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就是说自己需要去风景好的，和父母需要去要有历史文化的，因为父母喜欢，要和恋人去的就风景好的浪漫的。月月你有没有？而且就在十一， 十一哪就都别去了。人太多。对，我爱工作。 工作爱我。 对对对，但是就是还会有一些地方想要去哈，就是自己要去的话，可能想去西藏。就是想去让自己放空一下，因为那个地方很纯净。 净化心灵。 对对对，真的是会净化心灵。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是去新西兰玩，在那儿真的会被美哭，因为那个地方也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对对对，整个都非常的纯净。然后当时在那边就想说，如果要是自己有机会去旅行的话，就一定要去一次西藏。然后如果是跟父母的话，应该就是就比如说去什么比较俗一点的海南呀这种地方，就是度假也不会太累，因为他们平时工作啊什么的也挺累的。 爸爸妈妈比较喜欢 去。对对对，就带他们一起去那边吃吃东西，晒晒日光浴就好了。然后如果要是跟那个恋人一起去的话，那可能想要去欧洲吧，欧洲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那个特别浪漫的一些地方。对，你呢？ 我啊，其实我还挺尴尬的，我没有具体想过。我一个人想去的话，我可能也是想去，我这个人太爱主题乐园了。我去一个地方，我最喜欢去的就是迪士尼、环球影城之类的。还有什么万达什么之类的，我爱去这种地方。 你喜欢那种情境式的体验是吧？ 没错没错。喜欢看情景剧，喜欢看当地的演出，这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如果和朋友，之前和朋友一起去过成都，觉得几个人自驾一起玩很好玩。朋友之间和父母之间玩是完全不一样的。和父母去的话，其实我爸妈现在也在旅游，他们俩就是他们俩在旅游。其实我不太担心跟他们俩，就是他们俩说去哪儿，我就陪着他们就好了。和朋友的话，我觉得也是，去一个，我就去草原吧，去草原很好。可以烧烤，也可以就是骑马，可以看星空，很浪漫。 可以一起啊，跟朋友哥们儿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那种， 没错没错没错，就喜欢这种。 对， 然后和恋人这种，我就昨天也在想，我说如果说哪天我谈恋爱了，我一定要买一个超大的世界地图，要把世界地图就买一堆的那个小钉子，去过哪个地方我就钉一下，去过哪个地方就钉一下，就环球旅游一下。 哎，真的是又体现出你之前第一个问题啊，很制造浪漫，同时很细心。 对，我的想法很多， 非常棒。对对对， 大家如果看上我的话，也欢迎在后台私信啊。 快，现在看一下有没有私信。 我们看到了一群礼物哈。我们金刚战神说，我在家里哪里也去也不去，我没有女朋友呢，所以说那改天。金刚战士，你有时间可以来到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平台，我们来给你找女朋友好不好？希望各位喜欢金刚战士的朋友也可以跟他进行沟通哈。就是可能缘分就促成了。 对对对，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奇妙、非常微妙的这种缘分。 对、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俩也是互相答一下。假如遇到阿拉丁神灯，也昨天小轩也是提问了这个问题，让你许下三个心愿，你会许下什么？ 许下三个心愿呀、许下三个心愿不是不能说吗？ 哦，说出来就不灵了，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 就默默心里许下了。 哎，是不是很少见到我这种回答？就不要说。 好想敲啊！好想敲你的脑袋说，赶紧说出来。那我也就不说了。咱俩应该现场插几根蜡烛，然后插 对对对 摆一个蛋糕，然后咱俩 好默默的许个心愿，然后吹一下，是吗？ 好，节目结束之后，咱俩可以买个生日蛋糕，一起许个愿、啊。 可以的，可以的。 好、最后呢，我们今天是没有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我们公布了我们的这个嘉宾的联系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素人表白，他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博虎点秋香的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的平台来向他的女朋友进行表白。但今天的这个表白呢，稍微的有一点点悲伤。有一点点悲伤、就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我们俩的声音来表达一下、好不好？来，月月你来吧。 好，他是周宇轩给王弘毅。他说道，喜欢你是小心翼翼的，想见到你又怕见到你，虽然才刚刚认识你，虽然你还认不出我来，但你的样子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不觉间脑海中浮现出的一颦一笑全是你。每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站在主楼的台阶上和身边的人谈笑风生，我从楼下匆匆而过，只望了你一眼，却再也无法忘怀你的身姿、你的眉眼、你嘴角微扬的弧线。后来我知道了你的名字，知道了你的系别、你的年级。学姐你好，学姐，我很喜欢你，想这样告诉你，可是我不敢，于是把这一份心意藏在心底，默默地祝福你，只要能看见你我就很开心，只是多数时间见不到你。 的确有点悲伤、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宇轩能够鼓起自己的勇气，因为爱要大声说出来。 哎，没错，我也是想提示这一点哈。如果要是真的非常喜欢的话，就鼓足勇气去来一个爱的表白吧。 宇轩可以来到我们博虎点秋香的平台。来了之后，我觉得我们替你表白，好不好？ 对， 我们替 你 大声说出来。好，我们节目也是马上接近尾声，我们现在看到主持人杨帆，还有看到我们的如果我们琵琶语也是分享给我们送了小礼物啊。迷失很多朋友都对我们表示非常的就是喜欢， 谢谢， 也再次的感谢大家。一并谢过了。那么今天的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呢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嘉宾带来他的好的音乐的分享，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